约扎巴德和厄拉撒。内卫人有约扎巴德、史米、克拉雅、杰克里达、培塔西亚、尤达和厄里厄泽尔。歌咏园中有厄勒雅史布，守门者中有沙龙、特冷和乌里。以色列平民帕洛士的子孙有拉米亚、伊奇亚、马尔基亚、米亚明、厄勒阿撒尔、马尔基亚和贝纳雅。厄兰的子孙有马塔尼亚、泽加里亚、耶希尔、阿贝迪、耶勒摩特和厄里亚。撒突的子孙有厄里约乃、厄勒什雅布、马塔尼亚、耶勒摩特、扎波德和阿奇达。贝拜的子孙有约哈南、哈纳尼亚、扎拜和阿特莱。巴尼的子孙有莫舒兰、马路克、哈达雅、亚舒布、舍阿尔和耶勒摩特。帕哈特摩阿布的子孙有阿德纳、格拉尔、贝纳雅、马阿瑟雅、马塔尼亚、贝扎勒尔、比奴伊和穆纳舍。哈林的子孙有厄里厄泽尔、伊什雅、马尔基雅、舍玛雅、史莫红、本雅明、马路克和舍玛里亚。哈雄的子孙有马特乃、马达达、扎巴德、厄里培勒特、耶勒买、莫纳舍和史米。巴尼的子孙有马阿代、阿莫兰、约厄尔、贝纳雅、贝迪亚、格路西、瓦尼亚、莫勒摩特、厄勒雅史布、马塔尼亚、马特乃、雅阿扫、巴尼、比奴伊、史米、舍勒尼亚、纳唐、阿达雅、马格纳德拜、沙瑟、沙赖、阿扎勒尔、舍勒尼亚、舍玛里亚、沙龙、阿玛里亚、约瑟夫。乃波的子孙有伊伊尔、马提提亚、扎巴德、泽比纳、雅代、约厄尔和贝纳雅。以上诸人都娶了外邦妇女，有的妇女也生了儿女。